起来多么体面啊，你嘚呀嘚呦呦呦呦嘚啷叮当，哎呦打扮起来多么体面啊。眼睛水一般呐、啊，你嘚儿呀嘚儿呦呦呦呦嘚儿啷叮当，哎呦葡萄眼睛水一般呐、啊。 娘杀后后领我 哥呀哈利呀， 妹她实实在在留，手拉着那妹妹的手，一起走到大门口。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手， 真心的话儿说不够。 生死也要回到家门口。